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完全收复龙山美军基地居民会和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6月7号在首尔龙山的美军基地前举行接招会，表示要求反对战争，实现和平，完全收复龙山美军基地。另外，南朝鲜的民族问题研究所大田支部6月6号在大田县众院举行集会，表示要求清算背叛民族，反对民主恶弊。会上发言者说，县众院里有很多民族叛徒埋葬，这就反证了南朝鲜社会没有正确处罚反民族反民主活动参与者。